乐好，我是梅芳，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。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部长达到斯里洛德阿玛扎希哈米蒂表示，所有马纳的教育机构都需要定心，行车已经准备好的快铁大纲，以确保大纲符合当作的发展。伊希望推动所有项目的学习成果都有改善甲进步，以确保伊能到正轨上。同时，阿玛扎希也表示，会使采取的步骤包括甲国内外的专业认证机构、甲跨国外公司合作，增加教育体制的创新甲改革。在首相兼办公国会议员，但是你没有领邀信到国会的议员，建议政府分配受水灾影响地区的国会议员至少300,000 ringgit的拨款，以便会使立即紧急各自选区的灾民。梅尤丁提议拨款提高到1亿 ringgit， 因为水灾的情况非常严重，如果灾民有5万人，5000 ringgit 只可足够拨款每名灾民1000 ringgit 的水灾援助金。此外，梅尤丁也表示，政府削减补贴到640 ringgit， 将导致今年的通胀率飙升。政府有必要采取积极的措施，为有需要帮助的群体提供补贴的形式，即时的援助。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登古拉多斯里扎夫阿布多阿吉斯塔，国内目前的水灾，包括柔佛州的水灾，未对外国的投资者到外国投资的兴趣造成不利的影响。柔佛州去年到外来直接投资方面是贡献很大的一个收入。部长答，虽然水灾无负面影响投资，但到冬季甲长期退来，政府需要甲工业领域合作，努力克服这个问题。截至今年的3月4日，霹雳州的国铁热情比例累计增加了457宗，甲去年同期的96宗相比，增幅达到376.4%。霹雳州能力之王卫生甲印度群体事务委员会主席艾修万纳桑达，除了无可预测的阴雨天气外，学校假期也是导致比例增加的原因之一。一打根据制作的记录，国铁热情比例会随着学校的假期来临，愈来愈多人从外地回到霹雳州就增加。地方政府发展部五可名到今日发布的声明当打，地方政府发展部到团结政府执政100日来，成功透过固体废料管理机构到7个州设立了32个特例所回收中心。这7个州分别是吉达、平兴、新美兰、美乐家、柔佛、玻璃市以及吉隆坡两邦直辖区及宝山。自吉达州所设立的特例所回收中心最多有11个。国际新闻，俄罗斯空军到乌克兰即将在白日高罗德地区拍落3列的导弹，至少1人受伤。路透社报道，俄罗斯白日高罗德地区州长格拉德奎夫6日到 Telegram 打，被击落的导弹残骸导致新奥斯奎兹顶附近的一处电线杆倒落，但是目前依然无清楚受破坏的全部范围。巴基斯坦西南部星期一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，造成9名的警员殉职。高级官员阿杜向法新社解释，自杀式的导弹客乘坐一辆的摩托车，随后撞击一辆载有多名警员的卡车，事故除了造成9人死亡，还有16名的警员受伤。港埔籍领导人洪星车奇表示，伊未容忍威胁港埔籍华平的外国人。多谢只在港埔籍登记以叛国罪名创出一名反对派领导人，更熟卡27年的软禁。以上的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林黄州编辑，感谢你的收听。